头到出榨自然香。 财富管理、子女教育、养老规划，世界五百强倾情献礼，新华保险汇天利，美满生活合心意。详情请致电95567，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傅红雪的散文《风流当如箭》。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京剧剧本《寻冠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傅红雪这个名字，看过古龙武侠小说的人一定不陌生。傅红雪是古龙武侠小说《边城浪子》和《天涯明月刀》的主人公，她是魔教大公主百花凤的养子，身世不详，被一心复仇的养母误为千子，因此被其以复仇为目的培养18年，以报白家血仇。故而傅红雪一开始心中充满了扭曲的阴暗。傅红雪有夜眼，过目不忘，会解奇毒，精通毒杀暗算之法。虽然身有跛足残疾，但轻功不弱旁人，速度与小李飞刀传人叶开相同。他是古龙笔下的江湖中数一数二的刀客，他的刀就是别人的地狱。但是毫无疑问，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和我们今天要欣赏的七种武器的作者不是一个人。不过从作者起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傅红雪这个人物以及他的刀必定有非比寻常的感情。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傅红雪的散文《风流当如箭》。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少年时代的信息接收记忆中，至今印象依然深刻的两种兵刃，一种是锤，岳飞传里的八大锤，说唐里隋朝第一条好汉李元霸和排名第三的裴元庆比锤，是令人心惊摇荡的情节。小学时看《新唐传》，李元霸没有出场前，语文程度的御赐称号曾让我神魂颠倒。我曾让同桌在我额头到鼻梁处用灌了鸵鸟牌炭黑墨水的钢笔写下天宝将军第一名七个字。另一种就是剑，具体的说是一口宝剑，这口宝剑的主人是黄凤仙。在那个遥远的聆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杨家将》的傍晚，这口宝剑在当晚的评书结束后相当一段时间都留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说刀坦率豪爽，锤霸道蛮横，戟音质自负，那么剑真称不上有什么鲜明的性格，也许只是它太完美了。无论从形式、材料还是从气质上来说，剑都是兵刃中的贵族，没有哪种兵刃像剑这样有那么多瑰丽而近于神话的传说。干将莫邪传说的再演绎版本说，干将为楚王练剑3年不成，最后莫邪跳入练剑炉，终于成就雌雄两把绝世之剑，似乎也只有剑才值得人们去书写和演绎这样的传奇。在传统文本中被一而再再而三的人格化、仪式化的兵刃也唯有剑而已。剑有那么多神秘高冷的名字，其实就是它被人格化的直接证据。除上面我们提到的以练剑人的名字命名的干将莫邪外，还有湛卢、鱼肠、太康、巨阙等等，都有着不凡的身世与举世无双的气质。刀的名字和性格的文艺色彩则几乎全来自当代武侠小说作者古龙，但其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 且成为数代江湖豪杰命运与爱情所附着的能指的，似乎也就一把小楼一夜听春雨而已。而且这种名字无论如何也入不了正史，只能流传于江湖。古龙对刀的性格与文艺气质的塑造，主要在于他塑造了一干有着文艺气质的用刀的江湖人物，傅红雪当然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而东升主演的《三少爷的剑》里，谢晓峰在求寻医治的途中被一砍柴的樵夫搭救，问对方姓名的时候，对方说，当年我带刀的时候叫傅红雪。 只有剑与那么多盖世英雄的性格与命运紧紧相系，剑也许是最完美的一种武器，它的对称的形式，它的相对于手臂和身高的妥帖长度，它的宽度，它相对于人的手臂力量的重量，几乎在每个指标的考量上，剑都堪称完美。现存历史最久的名剑越王勾践剑，剑身长 55.7 厘米，宽 4.6 厘米，柄长 8.4 厘米，重875克，在尚属青铜的时代，这样的剑的形式已经接近完美。虽然号称短兵之祖、百兵之君，但实际上剑很早就摆脱了实用的功能，因为它确实不实用。它不像长枪那样可以控制与对手的距离，从而兼顾攻击和防守，也不像刀那样朴实经用。我们在《水浒》里常见到“朴刀”这种称呼。武松在鸳鸯楼杀了十几口人以后，刀口都卷了，要是换成剑，这样的场景风格会立刻变得很古龙。剑更不像锤那样靠重量克飞对手兵刃，以让对手失去攻击能力为取胜手段，更不像戟钩这样的兵器带着各种心机。剑有难度极高的使用方法，邵氏老电影《叛徒》里借主演陈冠泰之口说，剑有双刃，中部有戟，刃薄易损，故不可升格硬拦。剑之为用，全在数寸剑锋，必须全力灌注于此，才足以称为剑术。正因如此，在所有的兵刃技术上，剑术是最讲究的。武侠小说里，除了蛤蟆功、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等各种各样的独门武功外，剑术也许是武侠小说作家最可发挥想象的一个领域。在武侠的江湖世界里，名家剑术就相当于如今风行全球的法国西方理论。西门吹雪与叶孤城在紫禁城的巅峰对决，其美学精神的规格只有剑才当得起。而《笑傲江湖》里的独孤九剑，则不由得让我想到罗兰巴特的写作观。可以拿独孤九剑与写作的零度相对比吗？我们来看一段金庸对令狐冲使用独孤九剑的描写。令狐冲眼见对方剑法变化繁复无比，自己自从学得独孤九剑以来，从未遇到过如此强敌，对方剑法中也并非没有破绽，只是招数变化无常，无法攻其侠隙。他仅依风清扬所授以无招胜有招的要旨任意变换。那独孤九剑中的破剑式虽只一式，但其中与天下各门派各剑法要义兼收并蓄，虽说无招，却是以普天下剑法之招数为根基。那人见令狐冲剑招层出不穷，每一变化均是从所未见，仗着经验丰富，武功深湛，一一化解。但拆到40余招之后，初剑已略感制止，他将内力慢慢运用到木剑之上，一剑之初竟隐隐有风雷之声。很多剑法，不管是辟邪剑法还是两仪剑法，都是在创作一种独树一帜的风格，深刻提炼一种经过反复印证的理论体系。在用这类剑法对敌时，初学者很容易沦为理论的机械阐述者，高手则可以自如运用，用理论针对世界现象与社会问题写出一篇篇文章。独孤九剑不是这样，独孤九剑并非没有构建系统的理论，它无宁是一种句法，所以令狐冲在跟任我行比剑时其实是在写诗，而他跟小师妹自创的冲灵剑法则相当于一种青春抒情散文，估计风格有点像10年前的安妮宝贝。果不其然，金庸接下来的描写几乎就是文学批评了。独孤九剑是敌强愈强，敌人如果武功不高，独孤九剑的精要处也就用不上。此时令狐冲所遇的乃是当今武林中的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 武功之强已经到了常人所不可思议的境界，一经他的激发，独孤九剑中种种奥妙精微之处这才发挥得淋漓尽致。独孤求败如若复生，又或风清扬亲临，能遇到这样的对手也当欢喜不尽。使这独孤九剑除了精熟剑诀剑术之外，有极大一部分依赖使用者的领悟，一道自由挥洒更无规范的境界，使剑者聪明智慧越高，剑法也就越高。每一场比剑便如是大诗人灵感到来，做出了一首好诗一般。与高手用剑法写诗这种境界可以相配的另一个关于剑的小故事是这样的。据说陕西省博物馆有一把汉代宝剑，在被发掘出来的时候，有块大石压住剑身，剑弯曲着，很可能它在地底下泥土中保持着这种弯曲的状态已近2000年。考古人员把大石移开，剑身立刻腾地绷直。 好了，傅红雪的散文《风流当如剑》我们欣赏完了。剑这种武器，作者在文中说了，并不实用，但是究竟为什么在冷兵器时代，东西方人都拿它当作一种重要的武器呢？或许真与它品格风流、形态完美有关。用今天的话说白了，就是好看、有品。从越王勾践剑到传说中的亚瑟王的石钟剑，剑是一种武器，更像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而金庸的小说中，一流侠客几乎都使剑，剑也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其冷峻、超拔、潇洒不羁的含义，正与行走江湖的侠客的品质一致，更是刀、锤、三节棍、判官笔之类的武器分出了高下。正如今天做设计的人要用苹果电脑，玩音乐的人要用音乐手机相类似。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京剧剧本《寻冠娘》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寻冠娘的父亲寻松是襄阳太守，部下杜增对寻松不满，为报私仇发动一场叛乱，带领重兵包围襄阳城。寻松为官清廉，深受百姓爱戴，军民一起拼命抵抗，但叛军势强，坚守就是坐以待毙。年仅13岁的寻冠娘自告奋勇突围搬救兵。请继续欣赏寻冠娘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寻松经不住女儿再三的请求，终于答应了。他问女儿，走虚突围你要带多少人马？ 爹爹，守城用人我一个也不要，只想向爹爹要一匹好马快马。 冠儿打开案上的砚台，磨了墨，取过一支笔，要父亲写一封告急书信。寻松拿起笔刚要写，又放下了。他咬破右手食指，在一块白绢上给凉州太守周防写了封信，叫人用白蜡化成汁，制成一颗蜡丸。准备完毕，寻太守忽然又想起一个问题，他问女儿，你周伯父知道我没有男孩，你扮男装去教官，他如果不相信怎么办？冠儿一听，一时也没了词儿。寻松说，冠儿，你此行搬兵责任重大，上阵杀敌又是出走，我确实放心不下。你把这口剑带上，与敌交战只要碰上，不是头落就是肢断，会给你帮大忙的。还有这剑柄上的玉坠，本是你周伯父所赠，他若不认你，你将这个拿给他看，进凉州城就没有问题了。为了确保突围的顺利，寻松又选派了几十名勇士作为随从。一切交代清楚，父女俩来到马厩。冠儿想，